龙起点天天有聊。前几天呢，咱们刚刚说过一个状告证监会的这个顾雏军，今天呢再说一个，这回呢不是状告了，是喊冤，向中纪委和中央驻证监会巡视组来喊冤。喊冤的这个人呢叫汪伟华，网名据说在股民当中很有名，叫天地侠影。昨天呢，网上微博上朋友圈里呢，很多人呢都转发了他写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公开信，叫无罪的告白。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为了避免这个偏听偏信，看了一封信我就给大家讲呢，哎，我还专门去查了他所涉及的这个事件的新闻，一查不得了，还真是股市上的一个大事儿。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案子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警示钟，很多媒体都报道了。那因为是涉及到上市公司的案件呢，所以呢财经类的这个媒体呢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呢更多。我认真的和这个天地侠影本人的这个信中的事实部分做了比对，差别不大。那咱这里呢就先讲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汪伟华曾经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一位网络通信领域的研究员，辞职以后呢成为个人投资者，以天地侠影作为网名，活跃在新浪微博啊、古巴呀、雪球网等等这些社交媒体上。对 A 股市场啊、港股市场啊，哎，一些上市公司呢他会提出质疑。据说呢他的言辞呢很尖锐，是个小有名气的刺儿头。广汇能源就是他质疑很多的一家公司。广汇能源呢隶属于新疆最大的民营企业广汇集团，实际控制人孙广信呢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列的这个常客。15年以40亿美元净资产排在华人富豪榜第72位，全球富豪榜第418位。自从2012年10月开始，汪伟华在互联网上就写了很多篇质疑广汇能源的文章，致使广汇能源被上海证交所要求发布澄清公告多达6次。而且呢，汪伟华呢还实名向中国证监会举报广汇能源，说他涉嫌曲线买卖自家股票。13年9月2号，广汇能源呢向乌鲁木齐市的公安局报案，第二天公安局经过审查立案侦查。13年10月12号，汪伟华回到国内来办理自己已经注销的户口，那在上海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侦人员以涉嫌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给拘捕了。一个月以后改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批捕。14年6月份，汪伟华被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8月天山区法院进行审理。按照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的这个罪名呢，他法定刑期是两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以或者单处罚金。因为汪伟华归案后啊，据说是如实供述了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因此呢检方是建议法院判处汪伟华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时候呢，汪伟华已经被羁押了十个月了。那在法庭上呢，他当然是坚称自己无罪，在此之前呢他甚至拒绝了以认罪为前提的取保候审。此后呢，天山区法院在14年9月和12月两次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今年2月除夕之前，这个案子才做出了判决，汪伟华被以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处罚金5000元。很多媒体都提到了这个判决的下发时点，汪伟华本人也承认因为这个判决时点，所以他放弃了上诉。大家来看看这个时点啊，案件呢是在14年8月开庭审理，审理的时候呢汪伟华已经被羁押了10个月。那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法院按照检方建议的判处一年以下刑期的话，汪伟华在案件宣判以后就能恢复自由身了。不过三个月到期后呢，天山区法院就在9月和12月两次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决定，理由是，哎，这个合议庭认为本案属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等等等等。14年12月末， 汪伟华70岁的母亲通过他的个人微博发表了公开信，质疑说如此简单明了的案件，为什么司法程序走得这么艰难，甚至蹊跷。蹊跷不蹊跷另说，案件审理延期带来的尴尬是，汪伟华实际羁押的时间一天一天超过了检方建议的量刑时间。检方建议判处1年以内有期徒刑啊，可是眼睁睁羁押的时间就超过了1年，到今年初宣判的时候他已经被羁押1年4个月，而一审判处了1年6个月刑期，恰好比这个羁押时间稍微长了2个月，也就是说宣判完再关2月就出来了。汪伟华的母亲呢就向记者表示过，说汪伟华当时呢是要求上诉，但是家里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上诉，一是害怕了，二是上诉呢折腾来折腾去说不定又得1年半载，还不如熬2月出来算了。以上呢我刚才说了都是综合了各财经媒体的报道和汪伟华本人的公开信关于事件经过的描述，应该呢是可信的。接下来在这封公开信里，汪伟华还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个呢我不敢全信，得等中纪委和巡视组的说法。一个细节是呢，这封信呢写于11月14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家里边，在那前一天11月13号中纪委公布了消息，说证监会的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汪伟华在公开信里边说呢，说3年前啊他质疑广汇能源并且向证监会举报，那就曾经有圈内人提醒他说举报广汇根本没用，因为中国证监会的一个副主席就是广汇的大后台。而姚刚这一落马，就又有着圈内人告诉他说，哎，那个大后台啊就是姚刚。汪伟华的公开信里呢还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广汇能源作为一家劣迹斑斑的 A 股上市公司，这个是他自己的，我说双引号啊，原文引用啊，还能第一批拿到优先股的发行权仅有2个名额之一，这让汪伟华不得不信其中有鬼。结果呢广汇呢50亿的优先股发行权最后还作废了，他说应该那是没人认购了。而这次政府一救市，政金系就国家队啊，竟然一股脑买进了毫无投资价值的广汇能源股票5.8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4%，耗资450亿。他说谁敢做这个主，你想想。念完这一段呢，我还要再次强调，这些呢我无从考证，一切以官方说法为准。最后呢，汪伟华呢是希望中纪委和巡视组呢能够彻查这个案子，看看自己的质疑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举报的没错的话，那就还他清白，同时也还中国证券市场以希望。汪伟华说呢，天地侠影这个案件呢已经不再是关乎他本人命运的案件，他说投资者个人因为合理质疑一家上市公司而被抓坐牢被判刑，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说句实话，整封信就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他真的是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吗？还真难说，咱们还是不争这个第一了，希望他是最后一个。好了，最后是广告，今天换广告了啊，是几家来自义乌的品牌，这是义乌制造的品牌推广，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搜索里边的红起点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博就叫红起点，我个人的微博和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张红，欢迎大家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